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清王朝曾经以一个强盛帝国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它有着广阔的国土，有着繁荣的城市，有着繁忙的交通，有着壮观的人口。当西方传教士走进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他们的赞叹曾经是难以掩饰的。那么在那广阔的疆域之上，曾经有过怎样一幕繁华的盛景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历史之谜单元要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皇帝康熙的为君之道。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在中国古代众多帝王中，清朝的康熙皇帝是唯一一个认真学习过西方科学知识的皇帝。他通过学习吸收了许多欧洲的数学、天文、地理、物理以及化学等方面的知识，并且主持了几项大规模的科学活动。这些真实的故事不仅在典册当中有着真实记载，而且在康熙生活过的紫禁城里至今仍然留下了上百件他学习和从事科技活动的遗迹。勤奋学习是康熙为君之道的一个重要法宝。康熙为了能将大清社稷绵延万年，对皇子皇孙的教育更可谓是望子成龙而煞费苦心。他亲自为皇子们选定师傅，让皇子皇孙接受学校的教育，并定期检查他们的功课。这些在清朝史的典籍当中都有着明确的记载。康熙对待自己的臣民很重视仁爱二字，譬如说他减免赋税，譬如说他规定了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后来雍正又规定了摊丁入亩，就是说中国几千年的人头税到这时候被取消了。另外康熙对臣民的仁爱还表现在很多的方面，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惩治贪官，表彰清官。康熙通过清官树立榜样，让他们去体现仁和爱，因为他们直接接触臣民。在康熙表彰的清官当中，有一位叫做于成龙的。在清朝官员当中有两个于成龙，同名同姓同字。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个于成龙是山西人于成龙，上期节目当中讲到的治河的那个于成龙则是直隶的于成龙。话说于成龙中了进士之后，分配他到广西罗城县做知县。罗城县经过明末清初的战乱，人民很贫穷，一片荒凉。这荒凉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县衙门也就只是三间草房，整个县城只剩下了六户人家。于成龙做知县的时候跟老百姓 据记载说是如同家人，亲如父子。他鼓励老百姓垦荒种田，召集流民和在外面逃荒的人回到自己的家乡来安居乐业。经过了7年的不懈努力，这个县的情况大有改观，因为于成龙做出了很重要的政绩，于是有人推荐他，推荐到了朝廷之后呢，就给于成龙升了官，做了一名知州。于成龙从罗城县离任走的时候，县民百姓是痛哭流涕，拦着马愣是不让他走。一个古时候的县官能做到这种地步，那可以说是的的确确的清官了。这时候呢，有一位盲人跟着于成龙的后头，于成龙就问，你怎么还不走啊？这个盲人回答说，您离开罗城县上任的时候，您没有钱，您走到半路没有饭钱怎么办呢？我是个瞎子，也帮不了你的忙，但是我会算命，你没有饭吃的时候，我就会给人算命，得来点算命钱，咱们就解决饭钱的问题了。于成龙听了盲人的一番话，很是感动，说，那你就跟着我走吧。果然走到半路，于成龙果然没有饭钱了，这个盲人就开始给别人算命，用得的这点算命钱解决了途中的吃饭问题。于成龙做到知州很有成绩，虽然官升了，但是他仍然一分钱不贪。后来他的官又升了，升到了两江总督，封疆大吏。这时候的于成龙有一个绰号叫做于青菜，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于成龙做了这么大的官，仍然是坚持着穿素衣吃素菜，常年吃粗米青菜，所以当地百姓就把他称作于青菜。后来于成龙亲自访贫问苦，惩治贪官豪强，累死在了官任上。于成龙在死了之后，市民罢市，沿街巨哭，追悼于成龙。而在治理丧事的时候，将军、都统、提督各种大的官员来到于成龙住的地方，发现他的家无一件余物，所有在场的官员都感动地流下了热泪。康熙表彰他说，于成龙是当今清官第一。于成龙对百姓的仁爱精神其实就是康熙仁爱精神的体现，康熙表彰于成龙就是在宣扬他对臣民的这份仁爱之心。 康熙14岁亲政，16岁除掉辅政大臣鳌拜，削弱了八旗旗主的权势。20岁即迎战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经过8年奋战，一举平定了战乱，维护了统一。作为一个执政61年的皇帝，他为君之道的法宝又是什么？迷幻时空，带您寻找打开康熙王朝历史之谜的那把钥匙。 还有一位清官叫做彭彭，这个人做官很清廉，康熙也对他进行了表彰，让他坐上了顺天府的府尹，相当于今天一个市的市长。而这个时候彭彭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顺天府乡试考试的时候有作弊的情形。谁作弊呢？主考官和副考官串通豪强作弊，怎么办？彭彭就上书说明了这个情况，但是主考官和副主考官主持考试的人，他们早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很严密的关系网。朝廷会议讨论之后说，查无此事，没有作弊，还说彭彭是诬告。彭彭于是上书说，如果我说的不是真话，那就把我的头劈成两半，一半悬在国门，另外一半悬挂在顺天府的府穴。于是朝廷会议又讨论了，他们觉得彭彭说这种话是太不恭敬了，要撤了他的官，免了他的职。没有想到的是，康熙皇上这时候却说话了，把那个主考官、副主考官以及相关的人让他们退休回家，彭彭的官照做。为什么康熙会做出这样一个决断呢？力排众议保护彭彭，是不是因为康熙私访早已了解了情况呢？咱们在电视剧当中看到过康熙曾经微服私访的故事， 但是根据史学的研究，康熙他从来没有微服私访过。他了解民情的渠道，了解官员政绩的渠道是很多的，其中一个渠道就是奏折制度，也叫密折制度。康熙在全国各地分布了很多人，可以秘密地为他写奏折，这些奏折不经过任何中间渠道，装到一个密折匣里头，直接送到康熙的手中。所以这个官是贪是廉是勤还是懒，可以说康熙都是一清二楚。所以康熙对顺天府的府尹彭彭这件事情自然也是清清楚楚，而那个主考官他们串通作弊，康熙通过密折制度，通过其他制度也已经掌握了情况，所以他才能力排众议，断然做出决定，贪污作弊的人免职，清廉谨慎的官员表彰升官，表彰彭彭这位清官。清官是康熙的一面镜子，体现了他的对臣民仁爱的思想，所以表彰彭彭，借着总督、巡抚、知州和知县层层的清管来推行他仁爱的理念，实现他的政治抱负。 康熙14岁亲政，16岁除掉辅政大臣鳌拜，削弱了八旗旗主的权势。20岁即迎战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经过8年奋战，一举平定了战乱，维护了统一。作为一个执政61年的皇帝，他为君之道的法宝又是什么？迷幻时空带您寻找打开康熙王朝历史之谜的那把钥匙。 还有一个故事说，康熙有一次出外巡查，在巡查的路上有一个人卧倒在路旁，按照正常情况下，他这可是阻挡了圣驾，是要严加处分的。谁知道康熙却先问了问这是怎么回事，于是侍卫把那个人推醒了，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王四海。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那人回答：我是个佣工，回家路上因为饥饿晕倒了。 这时康熙却说：不要惊吓了他，你们马上热粥喂给他喝。于是侍卫们把粥热好，喂给了这个王四海。王四海喝了之后苏醒过来，康熙了解到情况，这个人的确是很困难，于是给了他一些盘缠，让他回了老家，这样就把这个王四海送走了。而从这件小小的事情上可以看出，康熙身为皇帝，的的确确是有着一种仁爱的精神。除了仁爱，康熙对西学也是非常重视，其实顺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吸纳西学了，他很重视和国外一个教师汤若望的关系。这里面还有一个人叫杨光先，这个杨光先很特殊啊，在明朝末年崇祯的时候，他到了北京，抬了棺材到了阙下，弹劾当时的一位大学士，被人称作奇怪之人，当时受了处分，朝廷把他遣送到了辽西，没想到明朝很快灭亡了，杨光先就回到了江南。到顺治做皇帝的时候，杨光先又来到了北京，他说自己懂得天文历法，就上书告诉汤若望说：你的时限历只编了20年，大清王朝10000万年，这不是咒清朝短命吗？于是朝廷开始讨论时限历的事情，在朝廷会议上，大学士和尚书一起讨论是汤若望正确还是杨光先正确，最后也没能够决定下来。那这些大臣呢，又在午门前聚在一块测验，测验的结果大臣们不懂，康熙也不懂，后来又到了古观象台，在那儿继续进行观测，这些大臣们还是不懂，但是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把汤若望关进了监狱。汤若望那时候已经年老生病，身上带了8条锁链，战战兢兢哆哆嗦嗦地拿着望远镜观测，他也没有力气争辩，这案子就这么定了。当时康熙没有亲政，辅政大臣鳌拜等主持了这件事情。后来北京城发生了地震，另外一位传教士叫做南怀仁， 他说地震是因为有冤魂，要重新审理这个案子。重新审理之后，给汤若望平了反。而这时候的汤若望已经死了。康熙于是让南怀仁做了钦天监的监正，对杨光先进行了处理。有的大臣说要斩首，康熙说不要了，遣送他回原籍吧。后来杨光先就死在了回家的路上。康熙任命南怀仁做了钦天监的监正，又任命他做了工部侍郎。这是西洋人在中国朝廷做官的开始。从此康熙开始重视自然科学的发展。而正好这时候，法国一批传教士白晋、张成等到皇宫来见康熙，带了30件科技的书籍和仪器。康熙就把白晋和张成留在宫内服务，把他最喜欢的那几个仪器摆在了自己的宫廷里。康熙跟着他们学习数学，学习天文，学习历法。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举办了康熙大帝展，其中展出了一些康熙时候的仪器，经过这么长的岁月仍然运转灵活，光彩照人。其中有一件手摇计算机，还能进行加减乘除开方的运算。现在北京故宫里头收藏了康熙时代的手摇计算机有10件，很有意思，还展出了比例规，是铜镀金的，可以进行乘方和开方的运算，还展出了几何模型、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圆锥体、多面体，完全是楠木制作的，几十件，做得非常的精细。这是康熙当年学几何时候用的教学模型，还有其他的一些仪器。康熙他不仅仅是学，而且还去实践。他在视察永定河的时候，带着他的几位皇子，让他们亲自打桩，亲自用仪器进行测量。康熙亲征噶尔丹的时候，把皇太子、皇四子等人留在北京，恰好那个时候有日食，皇子们在北京观测日食，康熙则在前线，然后紧急奏报交流观测的结果。康熙对西洋和西方的科学并不排斥，而是接纳，表示作为一个帝王来讲，宽大的胸怀和渴求的愿望。那尽管这样，但是康熙仅仅是一种个人的宫廷行为，没有形成吸收西方科学技术的政策，也没有形成一个制度。康熙故去之后，人亡政息，他下面的一代一代的子孙们，那些皇帝们对西方的科学技术一个比一个不感兴趣，这也是清朝渐渐走向灭亡的一个预兆。康熙除了自己好学，对子孙也是非常讲究教育的，这在中国历代帝王当中是非常特殊的。康熙一共生了35个儿子、20个女儿，他孙子辈有人统计是97个，应当说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家族。那么康熙如何教育他的子孙呢？康熙对子孙的教育当然是望子成龙，他教育的方式也很多，言传身教，让他的子孙跟随他行为打猎，跟着他巡视，甚至作战的时候也带着他们，就是在实践当中来进行培养和教育。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是不可忽视的，就是学校教育。皇子皇孙读书的地方叫做上书房，康熙这时候的上书房在畅春园的无意斋，就是希望他的子孙不要闲着，不要贪玩，不要贪图享乐。康熙起居注和其他的一些书都记载了皇子皇孙上学的具体情况。 康熙14岁亲政，16岁除掉辅政大臣鳌拜，削弱了八旗旗主的权势。 20岁即迎战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经过8年奋战，一举平定了战乱，维护了统一。作为一个执政61年的皇帝，他为君之道的法宝又是什么？迷幻时空带您寻找打开康熙王朝历史之谜的那把钥匙。 接下来我就给您讲一讲这皇子皇孙们是如何学习的。每天的饮食就是早晨起来的3点到5点，皇子们就要来到无义寨开始复习头一天的功课，要有1个时辰的时间。卯时就是5点到7点，老师来到课堂，满文的师父达哈塔、汉文的师父汤斌等到了之后，先给皇太子实行跪拜的礼节，然后是检查皇子们的功课，让皇子们背诵，一字不许错，然后汉文师父再给他画下另一段，接着背下面一段。接下来是辰时，也就是早晨的7点到9点，这时候学生上课已经过了4个小时了。康熙下了朝来到无义斋，皇子们到斋外面的台阶下迎接康熙。康熙来了之后落座，让儿子们开始背书，他拿出书来随便点一段，皇子就背，背完了之后果然一字不差，康熙就会说，我小时候书要朗诵120遍，之后还要背诵120遍，完全熟练了然后再换下一段，就是这样一段一段的学的。这时候有个大臣要问，100遍是不是就可以了呢？康熙回答，必须背足120遍。然后就问其他那几个师傅说，刚才背得怎么样？有的老师就说了，说是太子很聪明，背得很好。康熙说，你们不能表扬他，要多批评他，免得他们骄傲。检查完了之后，康熙会去处理其他的政事。到了4时，相当于上午9点到11点，那么夏天的时候天已经很热了，皇子读书的时候是不许拿扇子也不许摇扇子的，必须正襟危坐写字，每一个字要写120遍来练习书法。之后就到了5时，到了5时的时候，侍卫们就送上饭来，皇子们也让老师吃饭，老师跪着接饭，然后回到自己座位上吃饭，皇子们则在另一旁吃饭。吃完饭之后不休息，继续埋头功课。很快就到了未时，就是下午1点到3点的时候，这时候皇子们到了无义斋外面的一个院子里进行体育活动，练习骑射，练习武艺。申时，也就是下午15点到17点的时候，康熙会再次到无义斋检视皇子们的功课，还让皇子们去背诵。最后是酉时，也就是17点到19点，这已经到了晚上了，那么这节课是在无义斋外面练习射箭。康熙先让诸子们一个一个的射，之后让那几位师傅一个一个射箭，最后康熙自己射箭，史书记载叫做连发连中。功课完了之后放学，从早晨的3点到下午7点，请注意，不是一天，是天天如此，叫做无间寒暑啊。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康熙对教育子孙是极为严格的。在他的教育之下，康熙的儿子有几种类型，一种是政治性的，譬如雍正做了皇帝，乾隆做了皇帝，应当说康熙的教育是成功的，儿子雍正也是一位很杰出的皇帝，孙子乾隆则更是一位杰出的皇帝。那么有人说嘉庆、道光呢？那我们说康熙能管2代就可以了，后面也真的管不了了。当然康熙的那些皇子皇孙们不可能都做皇帝，做皇帝的毕竟只有一个。其他的第二个类型就是学者型，比方说康熙的3个儿子胤祉就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他主持编修了古今图书集成10000卷。第三种类型就是艺术型，写字绘画，有的皇子字写得很好，画也画得非常漂亮。第四种类型是生活型，